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二进制编码，手持两把坤金烤，口中直呼烫烫烫。那上算法和数据结构课的时候呢，老师们都会和你说，程序等于算法加上数据结构。如果我们把这个对应到组成原理或者说硬件层面，算法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各种各样的计算机指令，数据结构呢，就对应着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二进制的数据。众所周知呢，现在计算机都是用0和1组成的二进制来表示所有的信息。前面几讲的程序指令呢，用到的机器码也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而我们存储在内存里面的字符串啊、整数啊、浮点数啊，也都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万事万物呢，在计算机里面其实都是0和1。所以呢，搞清楚各种数据在二进制层面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必备的一课。那大部分的教科书呢，都会详细的从整数的二进制表示讲起。相信呢，你能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看到对应的材料，所以我也就不再啰啰嗦嗦的讲这个了，只会快速的浏览一遍整数的二进制表示。然后呢，我们重点来看一看大家在实际应用中会遇到的问题，也就是文本字符串是怎么表示成二进制的，特别是我们会遇到的乱码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平时在开发的时候所说的 Unicode 跟 UTF-8 之间又有什么关系？那理解了这些，相信你以后遇到任何关于乱码的问题，你都能手到擒来的解决掉了。那二进制跟我们平时用到的十进制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只是平时呢我们是逢十进一，这里呢就变成了逢二进一而已。每一位呢，相比于十进制下的零到九这十个数字，我们只能用零和一这两个数字来表示。那任何一个十进制的整数呢，其实我们都能通过二进制表示出来。把一个二进制数去对应到十进制，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从最右到最左的第 n 位乘上一个2的 n 次方，然后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十进制数。当然呢，既然二进制是一个面向程序员的语言，这个从右到左的位置自然是从0开始的。比方说0011这样一个二进制数，对应的十进制表示呢，就是0乘以2的3次方加上0乘以2的2次方加上1乘以2的1次方加上1乘以2的0次方，也就等于3，就代表了十进制的3。对应呢，如果我们想要把一个十进制的数转化成二进制，那使用短除法就可以了，也就是把对应的十进数除以2的余数作为最右边的一位，然后用得到的商呢继续去除以2，把对应的余数紧靠着刚才余数的右侧，这样递归迭代，直到商为0就可以了。那对应的，比方说呢，我们想把13这个十进制数用短除法转化成二进制，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那去13除以2商16，余数是1，那最左侧的那一位呢就是1，那商是6除以2，那商是3，余数是0，那第二位就是0，那3除以2呢，商是1，余数也是1，那第三位也是1。1除以2呢，商是0，余数是1，那最右边的那位也是1，那么对应的二进制数呢就是1011。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呢都是正数，对于负数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吗？那我们可以把一个数最左侧的一位当成是对应的正负号，比方说0就是正数，1就是负数，这样来做标记。这样呢，一个四位的二进制数0011就表示正3 ,1011, 那最左侧的第一位是 1, 它就代表负3。那这个呢，我们叫做整数的源码表示法。那源码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缺点，就是说我们的0可以用两个不同的编码来表示，1000表示0 ,0000 也表示0，因为正0跟负0都是0。那习惯万事万物要一一对应的程序员呢，看到这里会被这个强迫症逼死。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另外一种表示法。那我们仍然用最左侧的第一位的0和1来判断这个数的正负，但是呢，我们不再把这一位当成单独的符号位，在剩下的几位计算出的十进制前去加正负号，而是在计算整个二进制的时候呢，在最左侧的最高位前面加一个符号。那比方说一个四位的二进制补码数值1011转换成十进制，就是负一乘以二的三次方加上零乘以二的二次方加上一乘以二的一次方加上一乘以二的零次方，也等于负5。如果最高位是一，这个数必然是负数；最高位是零，必然是正数。而且呢，0000表示零，1000在这个情况呢表示负8。那一个四位的二进制数可以表示从负8到7这16个整数，不会白白浪费任何一位。当然呢，更重要的一点是，用补码来表示负数，使得我们的整数相加变得很容易。我们呢，不需要做任何特殊的处理，就把它当成普通的二进制相加，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我们简单一点，拿一个四位的整数来算一下，比方说负5加4等于负1，负5加6等于1。我们把各自把它们转换成二进制来看一看，如果它们跟无符号的二进制 整数的加法用的是同样的计算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电路去实现同样的功能。那下面呢，我把他们的加法的过程写在了一张图表里，你可以看一看，你会发现整个的计算过程其实和我们用无符号数的整数相加是完全一样的。那不仅数值可以用二进制来表示，字符乃至更多的信息都能用二进制来表示。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字符串。最早的计算机呢，只需要用英文字符加上一些数字和一些特殊符号，然后用八位的二进制就能表示我们日常需要的所有的字符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 ASCII 码，也就是美国信息交换的标准代码。ASCII 码呢，就好比一个字典，用八位二进制中的128个不同的数映射到不同的128个字符里面。比方说呢，小写字母 A 在 ASCII 码里就是第97个字符，也就是二进制里面的0110001，对应的16进制表示呢就是61，而大写字母 A 呢是第65个 ASCII 字符，也就是二进制里的0100001，对应的16进制表示呢就是41。在 ASCII 码里呢，数字9不再像整数表示法里面用0000001这样来表示，而是用0011001来表示。那字符串15呢，也不是用0000001111这八位来表示，而是变成两个字符1和5连续放在一起，也就是0011001 和0011001 需要用两个八位来表示。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最大的32位整数就是2147483647，如果我们用整数表示法呢，只需要32位就能表示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字符串来表示，一共有10个字符，每个字符用八位呢，要整整80位，比起整数表示法呢，要多占很多空间。这也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存储数据的时候喜欢用二进制序列化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的把数据通过 CSV 或者 JSON 这样的文本格式来进行序列化。因为不管是整数也好，浮点数也好，如果用二进制序列化的话呢，会比存储文本省下不少空间。ASCII 码呢，只表示了128个字符，一开始呢，倒也堪用，毕竟计算机是在美国发明的嘛。然后随着越来越多不同的国家的人都用上了计算机，想要表示比如我们用中文这样的文字，128个字符显然是不太够用的。于是呢，计算机工程师们开始各显神通，给自己国家的语言创建了对应的字符集，也就是 charset， 以及对应的字符编码，也就是 character encoding。 那字符集呢，表示的可以是一个字符的集合，比方说中文就是一个字符集。我这样描述一个字符集呢，并不准确，想要更精确一点，我们可以说第100新华字典里面出现的所有的汉字，那这是一个字符集。这样呢，我们才能明确知道一个字符到底在还是不在这个集合里面。比方说呢，我们日常说的 Unicode 其实就是一个字符集，它包含了150种语言的14万个不同的字符。而字符编码呢，则是对于字符集里的这些字符怎么一一用二进制把它表示出来的一个字典。我们刚才说的 Unicode 这样的字符集呢，可以用 UTF-8 UTF-16 乃至 UTF-32 来进行编码，存储成二进制的形式。所以呢，有了 Unicode， 我们其实也可以不只用 UTF-8 这一种编码形式，我们也可以自己发明一套 GT32 编码，比方说叫做 GigTime32 好了。只要别人知道这套编码规则呢，就可以正常的去显示传输这里面的所有的文字。那同样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编码存储下来，如果用另外一个程序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编码来进行解码和展示，就会出现乱码。这个就好像呢，我们两个军队去用密语通信，如果用错了密码本，那看到的消息呢就会不知所云。在中文世界里呢，最典型的就是这一个讲的标题了，叫手持两把困境考，口中直呼汤汤汤的这个典故。那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个笑话，说一些没有经验的开发同学呢，在看到程序输出汤汤汤的时候呢，以为是程序让 CPU 过热发出了报警，于是尝试呢需要给 CPU 降频来解决问题。那既然今天要彻底搞清楚编码知识，我们就来弄清楚这个困境考和汤汤汤的来龙去脉。首先呢，困境考的来源是这样的，如果呢我们要用 Unicode 然后用 UTF-8 去记录一些文本，特别是一些遗留的老字符集里面的文本，但是这些字符呢可能在 Unicode 这个字符集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情况下呢， Unicode 会把这些字符统一记为 FFFD 这个编码。如果我们用 UTF-8 这种 encoding 的方式存下来，它就是一个-XEF -XBF -XBD， 如果连续两个这样的字符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程序呢误认为它是个 GB2312， 也就是常见的一种中文编码的形式去进行 decode 的话，它就会变成困境考。 就好比我们用 GB2312 这本密码本去解密别人用 UTF8 加密的信息，自然没有办法读出有用的数据了。而烫烫烫呢，如果是说你如果用了 VisStudio 的调试器，默认呢它是使用一种叫做 MBCS 的字符集，烫呢在里面是由 0x4c 来表示的，而 0x2c 呢又正好是没有初始化的内存的赋值，于是呢在遇到没有赋值的内存地址或者变量的时候呢，电脑就会输出烫烫烫了。那了解了这些原理，相信你未来在遇到中文的编码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了。那到这里，相信你发现我们可以用二进制编码的方式表示任意的信息，只要建立起字符集和字符编码，而且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就可以在计算机里表示这样的信息了。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心想要发明一门自己的 Klingon 语，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呢，光是明白怎么把字数值和字符在逻辑层面用二进制表示是不够的，我们在计算机组成里面呢，关心的不只是数值和字符的逻辑表示，更要弄明白这些数值和我们一直提的晶体管啊、电路啊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下一讲里呢，我就会为你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我们会从时钟啊、地触发器啊等等东西，最终让你明白计算机里面的加法是如何通过电路来实现的。那关于二进制和编码呢，我推荐你去读一读《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这本书，从电报机到计算机，这里面讲了很多计算设备的历史故事，当然呢，其中也包含了二进制和背后的对应的电路原理，你可以从头开始看这本书。那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你肯定会计算十进制的整数的加减法，二进制的整数的加减法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二进制的加法中有数是负数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在这讲里呢，我们看到了是补码的表示形式是怎么处理的。那如果这个负数是原码表示的，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那请你用二进制的加法试着算一算，负5加4等于1到底通过原码和补码是怎么进行的。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